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45集。 韩渊有一手本事堪称绝技，街头巷陌，只要别人有只言片语说走了嘴，他就能打探得到。 那天那个拿扇子的人又是谁啊？ 韩渊脸色微沉。 那个我们惹不起，他是青龙岛的人，名叫做周韩正，是蒋经堂的左护法。蒋经堂一共左右两个护法，脸很方的那个女的记得吗？她是右护法。 这说的是唐晚秋了。 这个左护法根本就不认识我们，因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不满啊？ 哎，不满我们跳过会试直接进蒋经堂吧。 不知道， 我听说啊，这个人邪性的很，还有点喜怒无常，以后还是尽量不要招惹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弄到了一点好东西。 说着，韩元将手上的点心碎屑拍了拍，从怀中摸出一个小油纸包，神神秘秘地拿出来给他的师兄们。那纸包里竟是三根奇形怪状的针，尾部刻着看不清的符咒，尖端还带着蓝。 这是…… 李云眼睛都直了。 小千，别用手碰，这是搜魂针，有毒的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 嘿嘿，仙世上顺来的。 这个东西我知道，很厉害。 李云没顾上指责韩渊那偷鸡摸狗不入流的行为，隔着纸包兴奋地将那针捧在手上。 轻易不容易得来的，之所以叫搜魂针，就是只要你对他说出具体是谁，他就能自行上前杀敌。有了这东西啊，哪怕10万人中取上将首级都能轻而易举。 程前对这些旁门左道毫无兴趣，他哪怕真的想将谁挫骨扬灰，也是亲手用剑挫，什么真了现了的他连听都懒得听。于是径自越过李云和韩渊两人，拎着他手里古怪的大花篮，一脚踹开严征明的门。他在几个小丫鬟的窃笑中，将那花篮重重地摔在桌子上，没好气的道： 你要的残花败柳。 此时门内侍女环绕，门外风光正好，但他们一条一寸半长的小伤口，养了三个月的大师兄居然没在玩乐。只见他放琴的小桌案上，此时摆着一个长长的木条，他正手握刻刀，凝神于掌下符咒。被程前一踹门，严征明手下的线条顿时崩断了一角，刻刀在手指上戳出了一粒血珠。严征明先是皱眉，发现踹门的人是程前，又笑了。为了这一滴血的重伤，程前当日不光白天被他差遣着当了一把采花贼，晚上还忍受着大师兄的挑三拣四，亲自动手将那些莫名其妙的花枝插进了花瓶里。第二天，蒋经堂开了。所谓蒋经堂，其实就是个山坡，闹哄哄的。放眼望去，男女老幼什么奇形怪状的人都有，有站着的，有坐着的，有干脆上树的，简直没个地方下脚。好在扶摇派众人在李云的耳提面命下提前到了，找了个靠前又不起眼的小角落，事先安顿了下来。四处都是喧闹的散修，大多修为不高，远没有到辟谷而不沾尘土的程度。有个别人常年流浪在外，生活十分不讲究，浑身上下除了那点骨肉就是泥，飘香十里不在话下。还有人随身带着稀奇古怪的灵宠，什么狗鸟狐狸之类的也就算了，还有一只肥硕的大耗子在人群中穿梭赶路，好不恶心。这样的风水宝地，连程前都忍不住皱眉，何况他们洁癖成性的大师兄。但严征明却一声没吭，他没话说。 是他自己决定留下的，难道还能当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吗？严征明摆摆手，拒绝了道童给他的坐垫，双目放空了，望向远方，心里是一腔无法言说的落寞。他不由自主地就想起了扶摇山上的传道堂，那有亭台小院，有香烟袅袅，有道童安安静静的递来糕点和冷热正好的茶水，他们却不珍惜，成日里比着赛的捣乱。他自己每每睡得人事不知，一睁眼总是日上三竿，李云就会摆弄他那一堆恶心兮兮的爬虫，韩渊总在偷吃，只有程谦一个人强撑着睡意听师父念经。 现在都已经物是人非了。 哎，小师兄怎么了？ 韩渊一出声拉回了严征明陷入回忆的思绪。严征明偏头一看，感觉程谦都已经快要歪到李云身上了，他的脸色不像没睡好，简直像是大病了一场，连嘴唇都是灰白的。程谦半眯着眼摇摇头，不知道是没力气还是不愿意多说，没吭声。严征明吃了一惊，上一次见程谦这样的脸色还是那小子头回摸符咒，没轻没重的把自己弄脱力的时候。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 严征明伸手在他眼下青黑处点了点。 做贼吗？ 李云骤然想起头天他和程谦的对话，转头逼问。 哎，我今天早晨临走之前去看过小师妹，正看见她在屋里哭，怎么回事？ 水坑哭起来是要震塌房子的，因此他稍微懂了点事后就一般不在屋里哭了，偶尔哭一嗓子房子一震动，他基本也就闭嘴了。半死不活的程谦终于给了他一点回应。 房子没事。 你们又干这种事儿？ 李云怒道，一把拎起了程谦的领子。 你又私自动手克服，不要命了？ 韩渊拉了李云一把，只见闹哄哄的山坡忽然安静了下来，那讲经堂的正中突然有一人从天而降，山坡上野花好像集体收到了天降甘露一样，比着赛的盛开了，而高台上那人正是周寒正。周寒正拿着他那三丝扇，拢袖冲四方巨傲地抱了个拳。 让诸位久等了。 严征明先抬手将程潜拢了过来，继而又无奈地低声对李云和韩渊道： 居然是他，早知道今天我都不来。都听好了，我们今天早来早走，别张着眼，听到没有？ 李云没出声，一张白脸更白了些。韩渊咬了咬牙，脸上都是郁愤之色。严征明假装没看见师弟们的反应，感觉程潜软绵绵地靠在他身上，气息都那么微弱。他虽然没有明着问，但李云的只言片语也够让他知道了。为了遮掩水坑身上的妖气，程潜必定是又干了什么玩命的事儿。 哎呀，真不省心。 严征明想到，使劲在程潜身上拧了一把泄愤。台上周寒正已经开始侃侃而谈，无外乎什么讲经堂十天开一次，其余时间众弟子回去各自用功之类的话。 我们青龙岛上不计弟子互相切磋，只是诸位须得注意分寸，不得伤了和气。真把人伤成个好歹，门规可是会好生修理你一番。 周寒正说着意有所指地低头扫了一眼，也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乱飘的目光居然准确地找到了扶摇派众人，在严征明身上停了片刻，接着周寒正一笑： 好，今日我就给诸位讲讲引气入体与蓄气丹田。 回去算了。 严征明一耳朵听着，一边心不在焉地想， 就算不回家也要回扶摇山去，我们有九层经楼，就算自己摸索也比在这里夹着尾巴做人强。 大不了像师祖一样闭关不见外人，今天就回去收拾行李。 就在这时，周寒正突然道： 我知道诸位进都不易，这样吧，我找一位弟子随我上来演示。 他说着，细长眼睛里带着邪恶的目光再一次冲扶摇派的方向来，与颜征明目光一对，颜征明几乎有种被毒蛇盯住的错觉。 颜掌门，我从岛主那里听说贵派颇有年头，家学十分渊博，颜掌门想必早就过了引气入体的这一关，不如上台来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。 程潜头天一宿没睡，又因为符咒而将真元耗尽，此刻正是全身乏力，两侧太阳穴上仿佛有一堆夹子夹得紧紧的，令他两侧耳朵都在嗡嗡作响。老远走到讲经堂已经是勉力为之，但凡他有一点娇气，早晨真是爬也爬不起来。但一听这话，他周身立刻本能的一绷，就要站起来。他细微的挣扎惊动了颜征明，颜征明正在烦闷： 我不去找麻烦也就算了，麻烦偏偏总要来找我。 颜征明随手将程潜一按： 老实坐着吧，小鬼别添乱了，谁要你出头。 说完他深吸一口气，拎着自己的佩剑走上前去，每走一步离开的信念就坚定一步。到了距离周寒正十步远的地方，颜征明站住了，将自己的剑竖在地上。 真人指教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